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给你分享的主题是紧跟时代步伐，微服务模式下的 API 测试要怎么做。通过一个 RESTful API 实例，我介绍了 CURL 和 Postman 工具的基本用法，这样我们对 API 测试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介绍了 API 自动化测试框架发展的来龙去脉，借此我们对 API 测试框架的理解又更深入了一层。今天我将更进一步带你去了解当下最热门的技术领域的 API 测试，即微服务模式下的 API 测试。微服务架构下 API 测试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庞大的测试用例数量以及微服务之间的相互耦合，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个主题的目的就是帮你理解这两个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基于消费者契约的方法来应对这两个难题。而为了掌握微服务模式下的 API 测试，你需要先了解微服务架构的特点、测试挑战，而要了解微服务架构，你又需要先了解一些单体架构的知识。所以今天的话题我将逐层展开，目的就是希望你可以真正理解并且快速掌握微服务模式下的 API 测试。我先来说说我认识中的单体架构。单体架构是早期的架构模式，并且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单体架构是将所有的业务场景的表示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访问层放在同一个工程中，最终经过编译打包并部署在服务器上。比如经典的 J2E 工程，它就是将表示层的 JSP、 业务逻辑层的 Service、 Controller 和数据访问层的 DAW 打包成 WAR 文件，然后部署在 Tomcat、 JIRT 或者其他的 Servlet 容器中。显然单体架构具有发布简单、方便调试、架构复杂性低等优点，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大量使用并广泛应用于传统企业级软件。但是随着互联网产品的普及，应用所承载的流量越来越庞大，单体架构的问题也被逐渐暴露并不断放大。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灵活性差，无论是多小的修改，哪怕只修改了一行代码，也要打包发布整个应用。更糟的是，由于所有模块代码都在一起，所以每次编译打包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可扩展性差，在高并发场景下无法以模块为单位灵活扩展容量，不利于应用的横向扩展。稳定性差，当单体应用中任何一个模块有问题时，都可能会造成应用整体的不可用，缺乏容错机制。可维护性差，随着业务复杂性的提升，代码的复杂性也是直线上升，当业务规模比较庞大时，整体项目的可维护性就会大打折扣。正是因为面对互联网的应用时，单体架构有这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催生了微服务架构。其实微服务架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化发展，中间还经历了著名的 SOA 架构。但是这个由单体架构到 SOA 架构再到微服务架构的演进过程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我就不再详细展开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分享完了单体架构，我再来和你简单聊聊微服务架构。微服务是一种架构风格，在微服务架构下，一个大型复杂软件系统不再由单体组成，而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微服务组成，其中各个微服务运行在自己的进程中，开发和部署都没有依赖，不同服务之间通过一些轻量级的交互机制进行通讯，比如 RPC、 HTTP 等。服务可独立扩展伸缩，每个服务定义了明确的边界，只需要关注并很好的完成一件任务就可以了。不同的服务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实现的便利性而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来实现，由独立的团队来维护。我给出了一张图，用于展示单体架构和微服务架构之间差异，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微服务架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每个服务运行在其独立的进程中，开发采用的技术栈也是独立的。第二，服务间采用轻量级通讯机制进行沟通，通常是基于 HTTP 协议的 RESTful API。 第三，每个服务都围绕着具体的业务进行构建，并且能够被独立开发、独立部署、独立发布。第四，对运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促进了 CICD 的发展与落地。了解了微服务架构的核心思想以及其特点，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微服务架构下的测试挑战。由于微服务架构下，一个应用是由多个相互独立的微服务组成，每个微服务都会对外暴露接口，同时 这些微服之间存在直连调用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微服通常还会去调用其他微服。鉴于以上的特点，微服架构下的测试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过于庞大的测试用例数量，第二，微服之间的耦合关系。接下来我会针对这两项挑战分别展开，包括它们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最终完成测试。第一，过于庞大的测试用例数量。在传统的 API 测试中，我们的测试策略通常是，第一，根据被测 API 输入参数的各种组合调用 API， 并验证相关结果的正确性。第二，衡量上述测试过程中的代码覆盖率。第三，根据代码覆盖率进一步找出遗漏的测试用例。第四，以代码覆盖率达标作为 API 测试成功完成的标志，这也是单体架构时代主流的 API 测试策略。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这种测试策略，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假设我们采用单体架构开发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对外提供了三个 RESTful API 接口，那么我们的测试策略应该是这样的。第一，针对这三个 API 接口，分别基于边界值和等价类方法设计测试用例并执行。第二，在测试执行过程中启用代码覆盖率统计。第三，假设测试完成后代码行覆盖率是 80%， 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那些还没有被执行到的 20% 的代码。这里我给出了一段代码，用于展示如何用代码覆盖率指标知道测试用例的设置。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的第242行就是没有被执行到。分析代码逻辑后发现，我们需要构造 accepted 不等于 actual 才能覆盖这个未能执行的代码行。第四，最终我们要保证代码覆盖率达到指定的要求，比如行覆盖率达到 100%， 完成 API 测试。而当我们采用微服架构时，原本的单体应用会被拆分成多个独立模块，也就是很多个独立的 service。 原本单体应用的全局功能将会由这些拆分得到的 API 共同协作完成。比如对上面的这个例子，没有微服务化之前一共有三个 API 接口，假定现在采用微服务架构，该系统被拆分成了10个独立的 service。 如果每个 service 平均对外暴露三个 API 接口，那么总共需要测试的 API 接口数量就多达30个。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 API 测试策略来测试这些 API， 那么测试用例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过多的测试用例往往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测试执行时间和资源。但是在互联网模式下，产品发布的周期往往是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的，留给测试的执行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微服务化后 API 测试用例数量的显著增长就对测试发起了巨大的挑战。这时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既能保证 API 质量又能减少测试用例数量的测试策略，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微服务化后，服务与服务间的依赖也可能会给测试带来不小的挑战。这里我放置了一张图片，用于展示 API 间的耦合关系。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假定我们的被测对象是 Service T， 但是 Service T 的内部又调用了 Service X 和 Service Y。此时，如果 Service X 和 Service Y 由于各种原因处于不可用的状态，那么此时就无法对 Service T 进行完整测试。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方法可以将 Service T 的测试与 Service X 与 Service Y 解耦。解耦的方式通常就是实现 Mock Service 来代替被依赖的真实 Service。 实现这个 Mock Service 的关键点就是要能够模拟真实的 Service 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当我介绍完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到底什么是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呢？直接从概念的角度解释会有些难以理解，所以我打算换个方式来帮助你从本质上真正理解什么是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接下来就跟着我的思路走吧。首先，这里有一张图片，描述了 Service A、Service B 和 Service T 的关系。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Service A、Service B 和 Service T是微服务拆分后的三个 service， 其中 service T 是被测对象。进一步假定 service T 的消费者，也就是使用者，一共有两个，分别是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按照传统的 API 测试策略，当我们需要测试 service T 时，需要找到所有可能的参数组合依次对 service T 进行调用，同时 结合 ServiceT 的代码覆盖率进一步补充遗漏的测试用例。这种思路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测试用例的数量会非常多，那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何既能保证 ServiceT 的质量，又不需要覆盖全部可能的测试用例。静下心来想，你会发现 ServiceT 的使用者是确定的，只有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如果可以把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对 ServiceT 所有可能的调用方式都测试到，那么就一定可以保证 ServiceT 的质量。即使存在某些 ServiceT 的其他调用方式有出错的可能性，那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因为这个系统中没有其他 service 会以这种可能出错的方式来调用 ServiceT。 现在问题就转换成了如何找到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对 ServiceT 所有可能的调用方式。如果能够找出这样的调用集合，并以此作为 ServiceT 的测试用例，那么只要这些测试用例 100% 通过， ServiceT 的质量也就不在话下了。从本质上来讲，这样的测试用例集合其实就是 ServiceT 可以对外提供的服务的契约，所以我们把这个测试用例集合称为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找到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对 ServiceT 的所有可能调用了。其实这也很简单，在逻辑结构上，我们只要在 ServiceT 前放置一个代理，所有进出 ServiceT 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都会经过这个代理，并被记录成 JSON 文件，也就构成了 ServiceT 的契约。为了帮助你理解，我用一张图描述了收集消费者契约的逻辑原理，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实际项目中，我们不可能在每个 service 前去放置这样一个代理，但是微服务架构中往往会存在一个叫做 API Gateway 的组件，用于记录所有 API 之间相互调用关系的日志。我们可以通过解析 API Gateway 的日志，分析得到每个 service 的契约。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如何获取 service 的契约，并由此来构成 service 的契约的测试用例。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微服务之间耦合关系带来的问题了。在前面的内容中，我说过一句话，实现 mock service 的关键就是要能够模拟被替代 service 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此时我们已经拿到了契约，契约的本质就是 request 和 response 的组合，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是 JSON 文件。此时我们就可以用该契约的 JSON 文件作为 mock service 的依据，也就是在收到什么 request 的时候应该回复什么 response。 这里我给出了一张图片，用于展示如何基于 mock service 来解决 API 之间的调用依赖，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当用 service X 的契约启动 mock service X 后，原本真实的 service X 将被 mock service X 代替，也就是解耦了服务之间的依赖。图中的 Service Y 也是一样的道理。至此我已经讲完了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的原理，你是否已经都真正理解并掌握了呢？由于这部分内容的理论知识比较多，为了帮你更好的理解这些概念，我找了一个基于 Spring Cloud Contract 的实际代码的示例，演示契约文件格式、消费者契约测试以及微服务之间的解耦，希望可以帮到你。具体的代码你可以从 Git 下载，详细的代码解读可以参考文中的连接。这个实例代码基于 Spring Boot 实现了两个伪服，订阅服和账户服，其中订阅服会调用账户服。这个实例基于 Spring Cloud Contract， 所以契约是通过 Groovy 语言描述的，也就是说实例中会通过 Groovy 语言描述的账户服务契约来模拟真实的账户服务。我画了一张图来解释这段实例代码的逻辑关系，听音频的用户可以回过头来点击文稿查看。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单体架构具有灵活性差、可扩展性差、可维护性差等局限性，所以有了微服务架构。微服务架构的本身的特点，比如微服务数量多，各个微服务之间的相互调用决定了不能继续采用传统的 API 测试的策略。为了既能保证 API 质量，又能减少测试用例数量，于是有了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的核心思想是只测试那些真正被实际使用到的 API 调用，如果没有被使用到的就不去测试。基于消费者契约的测试方法，由于收集到了完整的契约，所以基于契约的 mock service 完美的解决了 API 之间相互依赖解耦的问题。这已经是 API 自动化测试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短短的三篇文章可能让你感觉意犹未尽，也可能感觉并没有涵盖到你在实际工程项目中遇到的 API 测试的所有问题。但是一个专栏区区十几篇文章的确无法面面俱到。我通过这个专栏更想达到的目的是讲清楚某一技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应用场景，但是很多具体操作级别、代码实现级别的内容还是需要你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所以如果你还有关于 API 测试的其他问题，欢迎你给我留言讨论，让我们一起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吧。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基于消费者契约的 API 测试中，对于那些新开发的 API 或者加了新功能的 API，由于之前都没有实际的消费者，所以你无法通过 API Gateway 的方法来得到契约。对这种情况，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